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四十章暧昧。 李琴说的嘴唇是真的很软，虽然略有些干涩，嘴唇更是滚烫一片。原子峰只碰了一下，便觉得自己的手指被灼烧了一般，如同触电似的，飞快地缩回了手。他几乎是落荒而逃地奔了出去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深吸了好几口气。说实在的，原子峰虽然谈了不少的女朋友，而那些女朋友也拉过他的手，甚至偷偷地吻过他的脸，但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就跟自己整个人都在发烧似的。分明发烧的人是李琴书呀。所以到底为什么他会烧成这个样子？袁子峰深吸了一口气，将心中压抑不住的情绪狠狠地压下去，然后站起来，结果脑袋一阵晕眩。哗，一摸脑袋滚烫一片，嘿，得，原来他也发烧了，难怪脑子晕乎成那样。李琴书在家里睡了整整一下午，醒过来时烧退了一大半。卧室的门开着，外面隐隐地传进来些香味。他迷迷糊糊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咂巴一下嘴，竟然尝到了一股鸡汤的味道。李琴书这才恍然间想起来，好像袁子峰中途回来过。这段记忆略有些模糊了，毕竟发烧了，他没怎么记事儿。他哑着嗓子喊了一声， 子峰， 无人应答。李琴书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，于是撑着床沿起身要去穿鞋，想不到下一秒突然一个人影夺门而入了。怎么了？袁子峰的视线落在李琴书身上时，才发现这人竟然挣扎着用一双白皙的脚在地上找拖鞋穿。他蹭了好几下，脸上还有没睡醒的迷茫。 我鞋呢？ 袁子峰一下就被他这个样子给击中了，吸了好几口气才冲上前去，拽着李琴书的手臂将他扯起来。 你干嘛去啊？我帮你啊。 卫生间。 袁子峰哦了一声，心道上厕所这事儿也不好代劳呀，于是把他的鞋用脚勾了过来。 这儿呢，你穿吧。 嗯。 李琴书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意识逐渐恢复了，这才意识到袁子峰此刻应该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啊。 你今天不考试吗？考完了。 袁子峰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撒谎道， 下午考的是英语，我做得快，提前交卷。 李琴说这才没说他什么。餐厅的饭桌上摆着三菜一汤，都是些很清淡的食物。李琴说擦干净手上的水，瞅了一眼才道， 你在哪家点的呀？看上去还挺好吃的，卖相不错。 袁子峰嘴往上掀了掀，又很快压下去。他没有说这是自己耗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做的，含糊道， 随便选了一家。 辛苦你照顾我了。哼，现在感觉舒服不少呢，晚上应该能彻底退烧了。 没事儿。 袁子峰摇了摇头，看上去特别高了。李琴书对这样的食物挺满意的，袁子峰这才发现李琴书原来更偏好清淡的味道。 只是他以前常做一些胃口重的，想来又是因为利于锦了。严子峰并未主动提起利于锦，但吃饭到一半，李琴书却接了一个电话，是利于锦打过来的。他眉头一拧，径直切断了，还直接把对方的号码拉入黑名单，整个动作行云流水，没有一丝的迟疑。就在不久以前，李琴书还对李于锦心软的不行，想来是真的失望到极致，才不愿意对方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吧。袁子峰只当自己什么都没看到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手机铃声再度响起来，只是这次是袁子峰的，不是李琴书的。袁子峰把自己手机拿出来，如他所料，又是李玉锦。 接吗？ 你的小舅，接不接你自己决定吧。 袁子峰哦了一声，伸出手切断了电话。 哼，我平时也跟他没什么联系，他如果要找我的话，肯定是因为你。 话也不能这么说。 李琴书似乎想劝他几句，但刚起了一个头就觉得尴尬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没再继续了。袁子峰非常自然地也把李于锦拉入黑名单了。他抬起头和李琴书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两个人突然一起笑。李琴书是带着几分自嘲的笑，袁子峰是觉得心里特别爽，他早就想这么干了，他一点也不想跟这个所谓的小舅舅有丝毫的联系。而现在袁子峰不用脑子想都能猜到，李于锦发现他们俩都把自己拉黑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。晚上李琴书果然退了烧，兴致勃勃地去了书房做运动，他买了个跑步机回来，就安在空落落的书房里，调成了最低的档，开始往上面快走。袁子峰只看了一会儿就被他轰去看书去了，袁子峰说什么都不肯走，两人干脆打起赌来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跑十分钟，我看半个小时的书，你身体确实有点弱，好好锻炼一下。 你这是为了我读书还是为了你自己读书啊？ 为了你，被袁子峰给生咽下去了。他挑了挑眉道，看书没什么意思啊，打赌比较有意思。 行，我跑十分钟，你期末成绩涨10分。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。李琴书摊开手，袁子峰和他讨价还价。你跑一个小时，我涨一分。 也行，以后我每天跑步一小时，等到期末的时候啊，也能有个几十分了。 合着李琴书在这儿等着我呢。袁子峰帮对方调了最高的档，跑步机迅速运作起来，李琴书一时猝不及防，一只手握着一旁的把手，另一只手却抓了个空。袁子峰吓得猛一伸手拽住李琴书的手腕，将他往自己身上一带，李琴书就这么从跑步机上摔下来，栽入了袁子峰的怀里。一股很淡的药香混合着沐浴露的味道扑入鼻尖，袁子峰的手搂着对方的腰，这才发现他的腰洗得惊人，但不是那种孱弱的洗，触感上他竟然觉察出些精瘦的意味来。被袁子峰搂着，李琴书浑身都僵住了，特别是下一秒，李琴书嘶的一声就在他的耳边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滚烫的温度扑打在袁子峰的耳垂上，他的耳朵瞬间就红了，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。 抱歉。 李琴书非常迅速地撑着袁子峰的手臂站直了身体，他似乎也有几分拘谨，迅速往后退了两步，捂住自己的嘴咳嗽了好几声，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。其实对于李琴书来说， 如果不是上次发生的那种事儿，他不会想那么多的。毕竟他只是把袁子峰当做一个小辈看的，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。可上次袁子峰对他说过的话让他不能不多想。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个动作，因为其中一个人的别扭导致两个人都别扭起来了。袁子峰在原地站了会儿，才猛地咳嗽两下。 这个档有点高，你调低一点啊。 好。 袁子峰伸出手去戳了两下，这才扶着李琴书的手，不过他很快就松开了。总觉得李琴书的身体烫得惊人，他浑身都不大自在。 很晚了，你去洗澡吧。 李琴书笑了笑，不动声色地扫他一眼。 明天还有几堂考试吧，加油。 袁子峰几乎是落荒而逃。进了浴室的门，袁子峰靠在墙上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忍不住伸出手看了一眼，李琴书身体滚烫的触感似乎还在手里呢。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现在想的都是些有的没的，飞快地将李琴书的细腰从自己的脑海里赶出去，打开了水龙头。我操，居然直接开了冷的。袁子峰整个人被冻得一激灵，快12月的天了，几乎是冰冷刺骨。他飞快地用毛巾擦了擦脑袋，等到水烫起来才重新钻进了水帘之中，又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起来。不知道李琴书有没有在认真的跑步呀，他这么认真的一个人应该不会作弊吧，每天跑一个小时，这会不会太累了呀？不过他那身体也真的是挺弱的呀，那腰啊细的就差掐断了。袁子峰闭上双眼，抬起头，任由水流往自己的脸上淌下。李琴书就像是突然站在他的面前一般，令人不舍得挪眼。 啊，疯了疯了，一定是疯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